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翻嚟今个礼拜嘅《星星的孩子》。 系，大家好啊。 系，咁啊，大家好啦。咁啊，亦都系我哋录音嘅。尾声 可以是咁讲啦， 我谂 系啦，都接近啦，接近系啦，都录咗，都差唔多 有少少唔舍得， 系咪？ 绝对系啦，逢礼拜一已经系 习惯咗对住个麦， 系 OK， 咁样就喺头先 Ivy 嗰度啦，咁啊，我哋今日其实就连续系有一个公众假期录音嘅，所以就辛苦晒啲嘉宾同埋 主持啦，冇错 ，OK， 咁啊，今集嘅话题有咩咧？一听见都即系。覺得有啲驚驚地嘅啫， 驚驚地啊， 驚驚地。 哦，係啊，咁啊，我哋之前我哋又再 beep beep 之前，可能佢講啲我哋講咗幾個之前即係兒童嘅言語發展嘅問題啦，係自閉症啦，專注力不足啦，特殊學習障礙啦， 係。 咁今集咧就可能講一講大家。未必接觸到咁多嘅一個 case， 但係咧都係算係一個發展障礙，小朋友都會出現嘅。 嗯， 咁就係大腦麻痹。 咁多咧就聽呢個名係最驚啦，基本上。係 嘛？ 係啊，即係你會諗起啲會唔會咩？即係你即係聯想唔係兒童發展啊，即係會唔會即係類似中風啊？即係你會聯想啲嗰啲咁樣嘅嘢啦。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都有幾個。別名啊，可能你會聽過啦，大腦痙攣啦，或者係一啲腦癱啦，咁都係同一啲即係個腦受損嘅一啲，咁因為會中間裏面因為個腦受損之後會影響到啲咩咧？呢間即係之後會再略略再講。 係啦，咁一如以往，我哋又揾到啲嘉賓嚟幫。 係啦，冇錯。 係 OK。你之嗰集之前出咗未噶？定系你而家第一次介紹噶呢個嘉賓？ 應該都係第一次介紹。 係咪唔緊要咧？再講一次啦。 係啦，咁我哋今次我哋又邀請咗阿譚姑娘啦， 係 啊，即係主持啦，係啦。咁我哋今次就 唔係佢邀請過多個嘉賓， 係啊，佢邀請多個嘉賓，冇錯，係啦。咁就係阿何姑娘啦， 係你好， 你好你好。咁啊，首先即係其實我哋之前就錄咗 part 嘅， 係啦， 我就話何姑娘把聲咧好似嗰啲咧，即係以前啲收音機講故仔嗰啲咧， 係啦， 真係嘅，真係好，係啊， 多謝喎， 因為你聽到入麥嗰把聲，唔係因為我聽到啊嘛， 你聽到， 係啊， 係啊，有時我都唔好習慣自己聽到自己把聲，係平同自己講嘅唔同啊嘛， 你對自己把聲有高敏可能係 ，OK， 咁啊唔該曬何姑娘啦， 係啦，咁啊何姑娘就係本身就係即係都係幼兒老師啦。是啦， 是陆老师嚟嘅，教书。 是，我是老师嚟嘅。 是啊。 OK。咁是不是阿 Ivy 嘅朋友，即是同算是工作上有接触？哦，就工作上就冇话特别。哦 ,OK, 咁嚟分享一下咁样。 是啦是啦。 大约佢即是接触过几耐呢，即是如果即是同老师方面或者同儿童方面嘅工作。 其实从儿童嘅工厂呢就做咗二十几年啦。 哇。 咁但是呢就如果是有关呢个复康嘅机构里面嘅對服侍呢個小朋友嗰個對象咧，大約做咗特殊幼兒工作，即係特殊嘅小朋友咧，大約做咗十年到啦。 同一時間，即係你會有即係有做老師同埋有復康咁樣嘅，定 係？嗰度咧就係叫做幼兒工作員。 O K。 咁特殊幼兒工作員，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係又要。幫助嗰小朋友點樣去set up翻自己啦，建立翻自己啦，咁同埋有教導佢哋咁嘅。咁當然啦，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咁我哋咧都係咧，因為特殊幼兒院啦，咁咧就會配合翻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同埋兒語治療師啊，佢哋各方面嘅專業。之下咧提供嘅資料俾我哋，咁我哋跟住嗰、那個個評估，然後咧就同嗰啲小朋友做一啲教學性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嘅個別輔導嘅活動啊咁樣。 即係個別啊，小組嗰啲 都會做嘅， 都會做。 即係嗰個特殊嘅兒童院。 係啦，咁咧就喺裏邊咧，我當時我第一間嘅嗰間特殊幼兒工作院咧，咁咧就最多數咧都係啲大腦麻痹嘅小朋友， 即係我哋今集嘅主題， 係啦， 即 係大部分咧，當時嚟講，用百分比嚟講啦，70%咧都係大腦麻痹，咁有30%咧都會有啲自閉症嘅。 有冇咩原因點解咁多大腦麻痹嘅個案去咗你嗰個 即係係真係、真係委派，即係你可能你個嗰個中心係或者個院係專會即係呢方面比較有經驗。係 咯，即係可能本身可能本身即係佢即係本身可能嗰個大腦麻痹可能未必係咁。即係個病發率未必咁高嘅，但可能就可能佢哋嗰啲特殊嘅中心，可能就會集中咗啲方面嘅小朋友喺嗰邊做 training 都唔定。 係，同埋咧嗰陣時嚟講，係嗰間嘅特殊人中心咧，係喺因為嗰陣時係做緊一個叫做 conductive education 啊，引導式教學啊。 係。 咁喺呢一個嘅教學裏邊咧，多數咧就佢呢個咧呢間中心呢、這個中心就嚟講，你話用呢一個嘅教導咧，就係多數係俾啲CP 仔嘅。 哦 ，CP 仔，即係 俾嗰啲大腦麻痹嘅仔嘅。 O K， 咁樣嘅，係啦。咁 係啦。 咁而另外有一間咧，譬如協康咧，多數咧就會主修都係自閉症仔多啲嘅。 哦。 咁我哋嗰陣時咧，而家叫耀能啦。咁嗰陣時咧 就叫做競聯協會。 競聯協會，咁嗰邊咧。 耀能。 哦。 咁嗰陣時咧就會比較多啲咧係收多啲嘅大腦麻痹嘅仔，因為咧有一個叫引導式教學，咁樣咧就用呢個教學方法引導嗰啲小朋友係讓佢哋嗰個腦啊，因為係個腦部受損啊嘛，咁所以咧就令佢哋用嗰個教學方法，令到佢哋咧刺激翻佢嗰個腦，譬如嗰、那個死亡，嗰個腦細胞已經死亡或者受傷嘅腦細胞側邊嗰啲嘅 仲 代用翻，代用翻嗰啲用嗰啲細胞去刺激翻佢哋嗰啲嘅行為， 即 係 我哋即係例如即係我哋即係西方醫學上面，佢就講一個神經系統嘅一個可塑性啊，可塑性即係代表即係佢我哋其實我哋即係人嘅。大腦啊，即係我哋主要分，即係我哋大腦裏面個細胞，其實如果係受損咗，即係出世受損咗，係唔可以恢復嘅。 係咩？ 咁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例如我哋四肢嘅，即係周圍神經嘅，佢哋一啲神經嘅，例如可能切斷咗隻手指啊，或者佢搏翻咧，佢係即係我哋可能之前啱啱前排有個某部即係嘅總編啦，咪。即係俾人斬嘅，咁佢可能就傷咗啲大腿嘅啲神經咧，佢係即係搏翻個神經，就雖然復原得好慢，但係佢哋嗰神經咧係可以每日可能幾 mm 幾 mm 去可以生翻到嘅，咁可以佢個功能上邊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可以最好咧就可以接近正常咁恢復嘅，但係如果大腦嘅神經裏邊咧如果受損嘅話咧就唔可以恢復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因為同我哋頭先所講個大腦嗰個神經系統嘅可塑性咧，就係經過一啲有效嘅啲 training 咧，咁其實佢大腦其他，因為我哋其實大腦嘅神經其實係用唔曬嘅，即係周圍嘅神經我哋用唔曬。 成日都話咩用得個幾個 percent 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有效嘅一啲主動刺激咧，即係啲訓練啊、啲康復嘅治療，其實係可以令到嗰啲神經啦，可以代償翻佢哋啲受損神經。得到可以有個恢復咯， 明白。咁好姑娘就真係好長，即都已經有都多嘅經驗去接觸呢啲咁樣嘅，即今日嘅主題 啦，係啦， 咁陣間都可以分享多啲，會唔會有啲個案啊，或者有啲睇法咁樣啦？咁大腦麻痹 ，OK， 點樣去開始理解呢樣嘢好咧？莊醫師， 係啦，咁咧我係啦，就做咗少少資料啦， 係， 咁究竟係？大腦麻痹點樣定義咧？咁其實就係講就係話咧，個小朋友咧，咁喺三歲之前咧，其實即係可能出世就佢個腦有一啲受損啊， 係 令到佢咧嗰啲正常嘅即係大腦傳送俾佢啲嘅肌肉咧，其實就唔可以正常咁傳達去控制到。你繼續令到佢咧有一個體能上面嘅發展，或者有啲動作協調嘅問題咯。咁其實都有一啲有啲即係啲病者咧，咁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例如智力可能有問題啦，有情緒啊、聽力啊、言語啊、進食啊，呢啲有啲問題嘅。係咯，咁就一般嚟講咧，就而家現時個嗰個調查咧，就話就亞灣1000個小朋友裏面，就可能就1.3個就有呢個問題咯。 OK， 都唔可以忽視嘅，就 零 點一都唔係，都唔係話真係好少啦。不過 即係你講個大腦受損咧，因為之前我哋講，譬如話我哋首先一開始講，我哋講咗有啲咩題目咧，好似有啲都同腦部啲關係 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成個基本上個發展障礙小朋友裏面，其實都同佢腦裏面有關。 咁會唔會有啲有重疊咧？即係譬如你講自閉症或者係過度活躍症或者係一啲讀寫啊特殊發展障礙啊，即係嗰啲都有時都可能同個腦部會有關。咁會唔會有個重疊喺度嘅咧？其實 咁我想是两样嘢，即是同佢其他嘅病分开嘅。咁就系咧，佢就主要系因为佢啲系肢体上嘅嘅一种障碍为主嘅。 Okay, 即系可能佢例如佢上肢嘅问题嘅，可能即系上肢就有啲肌肉嘅问题，即系控制唔到嘅，可能拎嘢嘅问题啦。 Okay, 可能下肢上面嘅痙攣問題，咁可能佢要行路行得唔好啊，或者係啲平衡嘅佢個動作方面嘅問題唔好咯。 OK。Ivy 接觸多唔多啊？即係你哋所 CP 嘅個案， 我都接觸得多嘅。我第一份工其實都喺痙攣協會做，耀能。 Okay, 以前嘅名叫痙攣協 會。OK。 係啊，做咗三年。 OK。 哇，好粗重噶。 係啊。 因為要捧佢哋。 哦， 即係其實係咧，即係會對於我一個都唔係太大份嘅一個治療師初出茅廬咧， 咪大份都死啦！你傾咁多個， 因為佢哋有啲我哋都有啲嚴重啲咧，其實係喺嗰張特殊椅啊，即係輪椅啦，係啦，咁啊。即係佢哋就全時間都係坐嗰張椅嗰度，咁佢哋又唔行。 即係基本上連手手腳腳， 手手腳腳都會即係唔係好活動得到，都有一部分係比較嚴重啲。咁所以如果要即係上落校車啊，其實都要啲姐姐幫手搬咯。咁所以嗰份工裏面，譬如要喂佢哋食飯啦。咁但係我哋最大職責就係要幫佢哋設計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器具。 器具 系啊，即系譬如佢哋，譬如比较严重啲，佢哋嗰个手脚会好多时候好紧噶嘛。 系 咁啊，由细紧到大嘅时候，佢根本就系会啲关节就会变形咁嗰啲咯。 啲托 系啊， 你 要做手托啊，要帮佢哋做啲伸展运动啊。咁职业治疗师就好大嘅职责，就系要帮佢哋可以喺日常生活度都可以自如啲啦。即系譬如食唔到饭，不唔到饭，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办法帮佢不到饭啊？咁样系啦。咁所以譬如依家即系科学又即系比较发达先进啲，咁啊电脑啊，好多嗰啲电子嘅仪器啊，就依家就多，以前就其实冇乜嘅，吓依家就多啲。譬如话原来即系就算佢手脚都唔喐得，都可以操控到电脑噶。咁嗰阵时嚟讲，都系喺嗰个范围里边。 咁嗰啲即系譬如所谓CP 嘅问题啦，即系你见到有冇分有冇分类？因为头先譬如阿庄你所讲，就即系总之影响个大脑。 系啦，系啦，就其实佢都有唔同类型嘅分类，咁有唔同嘅程度，即系严重程度。头先可能 Ivy 所讲咧，就系一啲比较严重程度多啲嘅。通常佢哋最啲四肢痙攣型嘅，即系可能系个包括影响佢个头啊、个身啊、上下肢都有影响。除咗活动能力之外，可能佢手嘅功能啊、食嘢啊、讲嘢嗰啲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咁可能佢啲方面嗰啲小朋友就会比较严重少少，可能就要需要一啲。即係多方面嘅一啲照顧咯。 但係佢經即係個情況嗱，因為譬如你有時睇當睇啲紀錄片咁樣，咁可能佢隻手可能會冇或者攣埋一嚿啊，或者即係係咪咁嘅情況咧？定係 會啊會啊會啊，但係就可能有啲輕微少少，可能就得一隻手有呢個問題嘅。 係 咁嗰啲就會即係佢唔會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佢自己個。進食啊，或者即係行路嘅問題，咁佢或者佢個智能都係正常嘅，咁嗰啲方面對於佢嘅影響咪會冇咁大咯。 咁嗰啲係咪一出世其實已經好早就會見到個問題出嚟嘅咧？因為譬如話你講之前有啲言語咁樣，咁可能佢真係一兩歲，或者 比較細嗰時候，可能佢淨係講啲單音咁，你都唔係好察覺到，即係或者學前或者學即係之後先會有即係比較明顯啲嘅病徵。咁但係譬如即係 CP 會唔會係好早已經能夠察覺到，定係其實都係唔係咁容易咧？ 其實應該都會相對上比即係可能啲自閉症或者。嗰啲其他發展障礙會更加早去發現到，因為我哋好似第一集嗰時都講過啦，即係發展障礙小朋友除咗即係智障啊一啲原障礙，肢體殘障係會容易啲，可能接一歲之前係會容易察覺有呢個問題噶嘛。 我諗我嘅經驗就應該差唔多出世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其實就有機會係可能佢即係個成因其實有機會都係可能喺媽咪肚裏面嘅時候，佢有機會已經係可能感染咗啲菌啊。 係 係。即係嗰陣時就係德國麻疹啊嗰啲咁咯。咁另外呢都有可有時有啲懷疑就係話有時有啲輻射啊咁都會有懷疑，即係可能佢。即係個媽咪肚裏面嘅時候唔覺意即係 expose 咗一啲輻射，咁又有機會影響佢大腦嘅。咁但係都多係出世嗰陣時候可能有啲問題啦，咁變咗就個小朋友出地嗰陣時候就缺氧，咁又有啦。咁如果再後天少少嘅，就有機會係佢即係會唔會係出咗世之後佢可能腦膜炎啊，或者有其他腦嘅感染啊，咁啊直接就真係傷咗佢嗰個腦咁樣。咁但係都多係好。即差不多出世的時候其實已經見到他是有這個即是問題咯。 OK， 咁但係即譬如你話四肢嗰啲，咁你細過呢個 B 咁樣，即係會唔會攣埋一嚿石都即點樣可以會察覺到呢，咁樣即有冇啲明顯啲嘅症狀或者係情況咁樣？ 我諗 BB 嗰陣時候你會睇到佢好多即係應該有嘅動作佢係冇囉，即係可能佢應該係可以放鬆嘅，可以伸即係喐動手腳嘅，咁你有陣時好細個即係我知道有啲媽咪話可能其實佢細個嗰陣時候已經要開始用腳托㗎啦，即係 BB 嗰陣時候已經要搵啲嘢撐住隻腳㗎啦咁樣，因為已經勁聯得好犀利，已經夾埋咗， 即係夾埋曬啲關節嗰啲， 鉸剪腳嗰啲咯。你想象到佢 B B 唔係瞓喺度嘅，係鉸剪腳咁攬住自己。 係。 咁好 B B 嘅時候，可能醫院嗰啲治療師已經要開始同佢鬆筋啊，甚至乎已經要開始同佢即係揾啲架嚟到撐開翻個腳，就唔想佢已經一路即係越夾越埋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嗰啲都係有時佢哋又會照一下個腦嘅，即基本上都要開始即係即係確診嚟講，就可能要用嗰、那個即係要照一照個腦嗰、那個腦細胞受損嘅情況啊咁樣。 或者有啲低張嘅小朋友咧，就會攞啲腳托啊或者手托啊咁樣去扶，即係扎俾翻啲力佢啊，咁樣去做嘢咯。 即係支持住嗰啲手腳咁樣。 係啊。 OK OK。咁即係話其實要一照個腦部，基本上一直一定可以揾到個，即係確診到係呢個大腦麻痹嘅問題咁樣咯。即係如果係。 係㗎，即係如果需要嘅時候咪照咯。但係如果唔係，可能其實醫生都可能喺個生產過程已經知道其實已經出咗事啦。係啊，咁變咗就即係其實都已經係睇到個細路仔嗰個肌張嘅問題已經知㗎啦。其實。 呢個提我問題喎，咁其實。家長會唔會咁多裏面其中呢一種都係好即係最難受呢，因為會唔會即係可能啲父母會覺得喂即係會唔會同佢可能生嗰時候有啲影響啊，會唔會個內疚啊，會唔會 都會有啊，我諗都會有嘅。咁但係個講佢都要睇返個嗰個小朋友嗰、那個嚴重程度啦。咁頭先都講過可能有啲唔係太嚴重嘅，可能係一啲即係單邊一啲手嘅問題嘅。咁其實即係可能對於佢日常生活嚟講啊，唔係即係特別好嚴重嘅影響咧，其實都可以， 即係有機會會改善到個。 係啦，係啦，係啦。 咁有冇可能會同埋我哋成日都知，每次講個話題都會問，就係會唔會同其他嘅問題又撈埋一齊咧？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咧，好似會唔會有呢個有一個，即係可能以前睇劇集啊，即係你有啲即係嗰啲叫咩咧？即係係咪一公升眼淚唔知喎？即係咧，佢會同一個大腦，係啊，即係大腦一啲退行性嘅一啲病，即係你有時佢哋個預後咁樣係大下，佢就會因為佢啲大腦功能，佢或者嗰啲肢體嘅問題，導致佢可能即係。 点样？你想讲咩？ 即系佢会系早啲死啊咁嗰啲嘅。咁但系咧喺大脑痉挛，佢个病情咧系唔会增加，系会越嚟越严重嘅。呢个系咪其中一个诊断标准啊？我唔知。 应该咁讲，其实咧佢嗰个脑嗰个问题就唔会恶化嘅。 系。 但系问题是因为佢本身佢嗰个肌肉嗰个张嗰个问题啊，即系佢嗰个骨，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处理得好，佢翻中佢有好多嗰啲骨。都是真的會退化或者變形。其實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病啊，即如果他真的有病或者有成其實都真的抵抗力會差，其實相對來說那個壽命都可能會短一點。 即是我都可能會影響到那個呼吸的系統，有時容易肺炎。 是啊，肺炎啊，各方面啊，這樣。 咁我自己印象之中咧，亦都有係退化嘅，因為嗰個本身咧，佢就係一個叫腦退化症。咁嗰個我都好傷心嘅，因為其實係睇住佢去嘅一個好可愛的。 其實我之前喺兒童醫院嗰時做義工，我諗好多有啲類嘅小朋友都係自出世之後咧，基本上都係長期喺醫院度住咗，都好難。即係翻屋企㗎啦，係 啊，咁樣又 有啲吸痰，係啊，長期卧床咁咯。 但係開心嗰啲咪就係、是、學你話齋有一批小朋友其實可能都係譬如有啲低張啊，又輕微啲咁多嘅，咁其實佢都可以翻到一啲叫特殊學校，咁嗰啲特殊學校裏面亦都有好適當嘅教導嘅，咁佢哋有啲又可以考到即係考到文憑試啊，有啲又可以即係其實有咯，成日報紙都有講啊嘛，係啦，咁變咗。開心其實他們有些智能其實是相對都可以就是 catch up 到這樣咯，那變成就有一批這些小孩你又會發覺他們零舍有那種叫做意志的、即有一批小朋友、他雖然是腦痙攣，但你會發覺他們除了智能不是說真的那麼差啦，甚至乎都是 normal、 即是他們想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那他又零舍是有意志的、他也都會克服他自己體能上面的困難，那這班小如果你對到這即是作為治療師，如果你能夠幫到這班學生是很 很 開心很激勵的、因為我自己的舊同學其實就是幫到蘇華偉是不是、就是賽跑的呢、 okay, 幫他的都有幫他、都看著他又可以去即是真的去賽跑啦，又可以拿到那麼多獎牌啦、其實都是作為治療師來說就是很開心的咯、 我想問呢，就是說會不會跟其他症即是其他我們的主題相連，即是除了說可能會不會有其他的病即是病情會相連之後，就是說會不會跟我們說的話題，即是譬如怎樣特殊發展障礙啊，即是跟那些自閉症啊，即是會不會跟大腦麻痹都會有一個同時出現嘅，或者係 呢個就唔多， 就唔多， 佢都係比較自己嘅喎、因為你好少喺其他嗰啲症嗰度見到佢有嗰啲痙攣嗰啲反應㗎嘛，冇㗎嘛， 係 咁係痙攣呢啲， 即主要就都係 CP 嘅症狀多， 即主要係個肢體咁， 但係都有一批係佢都嚴重影響佢嘅智能都有。 Okay. 即是除了他是大腦痙攣是影響他身體殘障之後，其實都是會有個智能的問題都多的，事實上 OK OK 那就是說其實即一般譬如說我們不是專業人士說，即叫最容易見到那種這樣的症狀即是可能那些手腳啊，即是行動不到 即是我想是他界定那個病的，其實就是要看即是究竟是係佢一個肢體嘅殘障，但係咧就會係根據翻佢嗰個嚴重程度去分咯，即係佢可能佢嚴重程度比較嗰只除咗肢體殘障之外，例如嗰啲智能啊方面都有影響。但係如果係輕微嘅話，其實佢哋即係好似頭先講啊，即係蘇華佢咁樣，即係佢係比較即係輕微少少嘅，咁佢對個智能都可以係正常噶嘛。係 啦。OK， 咁即係就咁理解，即係話有啲就係肢體上面同埋個智能上面啦，或者可能兩邊都要受到影響咁樣。OK。嗱，我講咧，即係你喺嗰時你做嗰時候，即係全部都已經係有問題嘅小朋友去曬你嗰度咁樣。咁你見到個即係其實會唔會個症狀嗰個分布係好咩類型都有啊咁樣嘅啫。 都會有，不過咧就最主要咧，佢哋嗰個個身體嘅協調嗰度嗰方面多啲咯嚇。咁譬如佢嗰個手同腳唔協調嘅，咁我哋咧就用嗰個教學嘅方法叫引導式教學方法咧、就用嗰啲台咧就唔係我哋普通嘅台啦、一間間嘅叫梳間台啦。咁、咧就俾佢哋咧就如果佢哋嘅手係低張啊嗰啲咧，咁我哋咧就會落一啲手，我哋叫做手扎啦，咁咧就會俾啲 support 佢，咁咧就然後咧就教佢哋點樣去揸住啲台，然後慢慢俾佢哋學企起身啊咁樣，咁就我哋其實都幾用體能咯，我哋嗰陣時都咁個 physical 啦，咁個然後咧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嘅語言去刺激佢嘅，或者用啲歌去刺激佢，咁咧刺激佢去做嗰啲動作啊，點樣去學一啲嘅知識啊咁樣咯嚇。 頭先講低張係咩嘅？ 低張佢嗰個張力啊。 哦，肌張力。 係啦。 佢冇力，因為大腦嗰個 大腦影響 嘅，全身都冇力。 係啦， 即係好似軟奶奶咁樣。 係啦，你佢嗰啲仔特別重嘅，因為佢係軟奶奶嘅，冇曬力嘅， 都唔識借力。 係啦，咁但係當時我哋嘅中心嘅主管都要求我哋都好高嘅，就係咧通常就係由校車就撲翻入中心噶嘛。但係咧我哋嗰個中心主管咧，Sister Zhong咧就話唔得，一定咧由一落校車就拎曬啲梯背椅 ，good little chair，little chair， 梯背椅啊， 就咧俾佢哋咧扎曬機台，就推到入去咧翻入中心裏邊，即係我哋咧一開工咧就要咧，即係我哋一開始咧就。一佢哋一校車翻咧，就要消耗我哋嘅體能啊！係係，直至到咧佢哋放學推埋佢哋上去，上埋校車，咁我哋咧先至可以話嗰日嘅小朋友對小朋友工作完咯嚇。 哇！咁樣先 ，Ivy 都講話都幾勞動咯， 係啊！咁我哋係用好多體能咯， 偉大㗎！ 真係係咯，係呢啲 即係何姑娘會日常即係遇到呢啲即係 CP 仔，其實個嚴重程度係咪都係？即係邊方，即係會偏向嚴重多啲， 我咧做過幾年咧，就係嗰個我做過三年咧，就係嚴重弱智兼體能嘅。咁所以咧就嗰個體能就會差啲。咁我哋咧就喺嗰方面講，多數咧就係 train 佢哋嘅，即係訓練佢哋嘅智力多啲。系啦，因为佢哋嗰个智能嗰度咧，系只系学到佢智力。 智能生活智力啦。 生活智力嗰度啦，咁但系有两年嚟讲咧，就佢哋嗰个有两年嚟讲，佢哋嗰个体能咧就系弱啲，但系咧个智能咧就系有啲正常嘅。咁所以咧就喺嗰方面讲，我哋除咗训练佢体能嗰、那个自己治理之外啦，我哋都会训，我哋咧都会俾一啲教案佢哋，我哋就会用佢哋嘅，要睇翻佢哋嗰个评估啦，然后咧就写翻啲教学嘅嘢俾佢哋，一样照学。咁我哋咧就我睇到就系有一啲已经都入到大学，即系而家我同你咧联络翻佢，我已经有大学啦。咁有一个咧，我记得有一个咧就佢虽然下体系即系冇感觉噶，但系咧嗰次我喺下肢冇感觉，但系一次我去双健协会嗰度咧，我谂到咧，我见到佢话我生咗 B B 嘅， 哇，相当 系啊，咁喺度游水啊，咁我哇，你真系好伟大啊，咁即系其实佢哋嗰个志嗰、那个 意志 意志力好高咯吓，咁我都好感动啊，咁佢睇下我 B B 好可爱啊，咁系。 我之前喺即系医院做义工嗰时咧，都有好多一啲即系喺病友，即系佢本身系。有大腦麻痹嘅，咁但係即係佢而家都會間唔中，即係出咗院之後咧，翻嚟咧會幫手一齊去做義工，即係嗰時都想幫翻佢哋，即係而家仲即係住院嗰啲嘅病友咁咯。 講起咧住院咧，其實我咧有三年咧，我記得啦，我個腦記憶翻嚟啦，我有三年咧，我喺紅十字會金乃迪中心嗰度做過三年嘅 house parent。 哦，金乃迪，就 兒童醫院對面嗰度啦。咁嗰陣時咧，咁見到嗰啲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平時咧就冇乜情緒嘅，即係翻學放學，但係咧一到五六月咧，佢哋嘅日就有情緒啦。點解咧？就因為咧嗰陣時嚟講仲係兒童醫院啦，咁嗰邊嘅醫生咧就五六月咧就會過嚟同佢哋咧 body check。 哦， 咁佢哋咧一 body check 到咧，如果咧佢哋话医生话你哋要做手术噶啦，即系可能佢哋要做手术啦咁啊，就安排佢哋暑假去做。咁嗰段期间咧，我哋做 house parent 咧，即系我哋做家长嗰啲嘅同事咧，就好惨啊，因为咧要睇翻佢哋嘅情绪，佢哋可以闹情绪嗰阵时会。咁但系咧，我哋要安抚翻佢啦。我哋咧就会同佢讲啊，其实咧即系讲好多嘅正面嘅信息俾听啦。话其实咧，医生唔系为你好嘅啫，想你个身体咧健康啲。咁样安慰佢哋啦。 手术啊？ 通常啲骨啦。通常啲骨啦，可能佢哋嗰啲骨啊歪咗啊，咁就要同佢再做翻。咁佢咧就会觉得 好即系会可能有啲手术嘅，可能系一啲外科矫形嘅，即系佢会喺嗰个脊椎里边咧做一啲。選擇性切斷嘅神經根咧，就總言之係減少翻咧嘅佢手腳嗰啲痙攣嘅狀態咯。 係啊，咁就要我哋就要即係安撫，因為要考試啦嘛，佢哋要考升班試啊嘛。咁所以咧，即係